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师尊，今晚咧就第二个礼拜，属于啊。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系将经系大吉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二支菩萨万首莲经呢、这个经题就讲过，亦都呢个因为唔系讲全部，只系讲二十五圆通。点解佢哋二十五圆通章咧？我亦都得讲过啦。但系印经你就留俾一行呢、这个翻译人嗰个资历。不過今晚嘅只補充，有個翻譯人嗰個情況，就係話唐天竺沙門係波拉物帝譯，嗱唐就係唐朝，就我哋中國有幾個唐嘅，最原始嘅唐住夏商周，大家讀過歷史嘅啦，我哋最初個唐咧就係尧帝啊，即係唐咧就古老個唐就古唐，嗱咁啊第二咧就是五代禅堂呢个堂，其次咧就系唐宋元明清呢个堂，呢个堂就系姓李，大家都知噶啦。唐高宗就李渊，后来咧就系李世民啊，李氏嘅天下。咁啊，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呢个历史噶啦。咁呢部经咧就系均在呢个唐朝，就武则天啊霸政唔做皇帝啦。咁啊，跟住咧呢个中宗啊元年。五月十三日就响呢个广州祭祀一个光口子翻译嘅，就叫做唐。嗱，天竺咧就去印度，唐就讲呢个翻译嘅时代，天竺就系讲呢个译主波拉物帝法师啊，佢个籍贯，佢系个印度人。嗱，咁啊，天竺即系印度咧。中國話佢哋月光啊，月就係月光，月亮嘅月光咧就邦交嗰個邦。點解佢哋月光咧？就係嗰個時候啊。據說印度咧就好多嗰啲異人聖人出現於呢個人間。咁有異人有聖出人間咧，當然咧就以呢個道德咧就化世啊，令到人心啊得以清涼，又覺得守道德，就好似佢月亮嘅天上咧。照流我哋人间大地清凉一样，所以佢就月光。嗱，就系讲沙门，沙门咧，因为我哋冇呢个冇写呢个题，沙就系沙石嘅沙，门就一道门个门。咁啊，沙门咧亦都系印度个话，我哋中国话叫做系勤色啊，勤就系勤力，色就色灭。我哋色灭啲乜嘢？咩就勤修戒定慧。色灭贪嗔痴，用勤修咧就对呢个色灭，用呢个贪嗔痴，用呢个戒定慧咧就对呢个贪嗔痴。我就好勤力咁样修呢个戒定慧，由修戒就个贪断除一切嘅贪心啊，可以断呢个贪嗔啦，断呢个贪心啦。嗱，我哋由受持戒。样样都守规矩，唔俾呢个外境所主，个心咧就静下嚟，即系定啦。我哋系有定，佢就唔会犯呢个嗔恨啦。所以用定咧嚟对治呢个贪心，对治个嗔恨。第三咧就智慧，就我哋因为持戒，令我哋个心静啦。个心静咧，就有呢个智慧发出来。如果我哋个心唔静咧，就好多愚痴啦。冇咗呢個智慧咯、哦，所以今日勤修戒，因戒生定，因地發生就呢個波嘢嘅智慧啊，就可以破咗我哋呢個愚痴。嗱，愚痴就係唔信因果啦，啊不明事理咧，邪正不分啦，都係屬於呢個愚痴啦。咁一合埋咧，就我哋勤修戒定慧，識別呢個貪嗔痴，呢副對比就好噶啦。咁就叫做三門。咁三門呢兩個字咧，在最初印度啊都有噶啦，就唔係佛教嘅名詞嚟嘅。因為當時佛在世嘅時候啊，即係未出世之前，印度都好多好多外道嘅。嗱，我哋家嘅小廳啊， 老师等十几年前呢，大家睇新闻睇过啦，印度好多嗰啲教派咧，成日都打斗嘅。我就同佢讲，就叫做外道。咁啊，佛灭出世以前咧，已经系有噶啦。有啲外道当然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好多都好道心嘅，亦都系修行嘅。不过佢啲道唔系话究竟咁嘅啫，有好多种唔同嘅。嗱，咁你佢如果系修道，比较远离呢个人世间咁嘅心身，但系修行，所以一般嚟讲咧，凡系心修行，都系属于叫做沙门。咁后来到咗呢个佛教啊，佛出世啦，成道讲经说法啦，就有关呢个修行人咧，咁啊亦都系叫做沙门。所以久而久之咧，就将呢个一般所用嘅沙门，就变成咗佛有佛教嘅专有名词。啊，咁啊，三门既唔系勤修戒定慧，识灭贪嗔痴，咁啊，就佛教嚟讲就有四种唔同嘅。啊，第一种咧，佢就活道三门，活就系生活个活，道就系未经道嘅道。点解就活道三门咧？佢就系以呢个戒定慧自活，以呢个戒定慧咧为佢修道所应该要做嘅，以戒定慧。为他所活所修道，所以他就活道三门。第二就是唱道三门，唱呢就唱歌的唱，为什么他唱歌的唱呢？但这方面呢就不是说指定我去跟人家念经啊卜卜那些日子的了，就是说他闻经演教啊，将他所明白的道理唱出来，即是讲出来，即是说唱道三门呢，就是专门是讲经文教说法，就是他们唱道三门。第三个就是悟道三门，就是这一类修行人呢，他又不持戒，亦都不闻经演教，他所有的行为啊，都是属于是侮辱他自己，亦都侮辱了这个佛教，所以他就悟道三门啊。第四个圣道三门，圣就是殊胜圣理嗰个圣啦，咁啊圣道就系佢已经咧叫佢出世嘅圣果，咁啊佢比世间咧嘅凡夫俗子啊系来得殊胜好多啦，佢系世间上嘅圣人嚟嘅，所以佢就圣道沙门。咁我哋翻译呢一部经啊，呢位波拉密帝法师咧就是、四种沙门里边最低限度。即是佢未曾到呢个圣道沙门，呢啲我哋都唔知道，冇神通唔明白嘅。但系起码佢做到咧，活道沙门，以戒定慧自己修持，亦都做到呢个唱道沙门，去闻经演教。起码佢将呢个楞严经咧，系带到中国来，利益呢个中国嘅信佛者。所以佢都可以讲啦，前嘅两种咧，佢已经做到啦。波拉密帝就是他的名字，印度话他是波拉密帝，中国话呢就是极量，就是这一位法师呢，他所有自行要教他人，他就做到极点，尽了他的量，即是尽了他的责任去做到的了。即是说这一位法师呢是自道道人，两方面都很圆满，是极佢個能量去做噶啦，咁就叫做係極量。印度話佢就波拉密帝，亦即是將呢部經咧係帶嚟我哋中國翻譯嘅，利益我哋中國佛教後世後世後世好多生好多世嘅信佛嘅眾生，佢嘅功德係不可沒嘅。最後講呢個譯，譯就翻譯啦，因為佛出生印度，長大於印度。咁印度咧係出家，亦將印度咧成佛，成咗佛之後啊，教化眾生都係用呢個印度嘅語言。嗱，咁既然佛係標準嘅印度人，如果我哋而家喺香港嚟講，識英文嘅人就非常多，可以講咧，隨便試埋隻眼咧都可以咧，捉幾個係識英文嘅，因為舊時嘅香港咧。过百年系经呢个英国统治，其次咧英语咧系世界语文就系咁嘅阵时，所以咧识英文嘅人咧非常多。你话识印度文嘅人咧，应该就唔多啦，除非你仲系搞官， 做呢個外交嘅，可能多國語言，識啲印度文。如果唔係咧，喺香港嚟講，應該識印度人唔多。就以全中國嚟講啊，應該識印度文嘅人咧，亦都唔會好多，尤其普通民間啊，更加唔識。咁既然佢係印度人，長大於印度，亦喺印度修行成佛，咁印度講經說法全部超一色，係印度語言。咁啊，如果將嗰啲經典啊落到我哋中國唔翻譯嘅話咧，可以肯定唔係幾多個人識得嘅，所以就需要經過呢個翻譯嘅工作啦。嗱，咁啊，翻譯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嘅，一定要有懂得呢個印度文，又要懂得我哋中國語文，先至可以做翻譯。例如我哋家香港法庭嗰啲翻譯官啊，好多嗰啲寫字樓嘅翻譯人咧，固然佢識英文，又識嘅中文喎。咁如果你識英文唔識嘅中文啊，你又點樣翻譯成中文咧？反過嚟，你識中文識英文，亦都唔可以翻譯成英文。即係話咧，做呢個翻譯工作嘅人咧，又要識英文，又要識中文，先至可以咧將中翻成英，或者將英嘅翻成中。咁睇下印度嘅經典啊，都係梵文，我就梵文即係印度嘅文字。如果唔經一番嘅翻譯，係冇可能咧，我哋識得嘅。嗱，咁啊，翻譯呢個人咧，就當然啦，功德不可思議啦。咁呢一部經咧，雖然係由波羅蜜帝法師咧帶過來，嗱，佢亦都咧負責埋呢個翻譯工作。咁啊，據說啦，呢一部《楞嚴經》咧，已經係收藏咗呢個龍宮裏邊嘅。咁啊，當時有一龍樹菩薩啊，入到呢個龍宮裏邊咧，係講經說法。佢就係得閒嘅時候咧，龍宮就好多藏經嘅，佢就去睇下。咁啊，突然間睇到呢一部《楞嚴經》咧，佢認為非常好嘅道理，亦都好教人家修行。因此佢就默記於心啊！後來翻到人間咧，就將佢所記得嘅，通通咧係記錄起來。咁啊，將呢部《楞嚴經》咧就呈上俾個國王睇。咁啊，當時呢個印度國王有啲部經咧非常好，對修行人咧非常有幫助。因此佢咧就視為國寶啊，就唔係隨隨便便咧可以流通到外國嘅，係印度嘅國寶嚟嘅，任何人都唔准將佢咧係帶出離開印度。嗱，咁啊，當時呢一位波那蜜帝法師咧，佢係一個大修行人，咁啊，佢有冇神通咧？就冇講，我哋唔知道，佢有神通，佢就知道呢一部經啊，同我哋中國人係好有緣。所以佢好想咧將呢一部經咧係帶到我哋中國，但係每一次帶出關咧，都俾嗰啲官員啊搜到，因為佢係出家人，咁啊寬恕佢，唔會處罰佢，但係將呢部《楞嚴經》咧攞翻咁就算啦。咁佢經過好多次都唔得啊，後來佢就諗到一個辦法。當時印度咧有一種好有勢、好薄嘅绢白，即係绢布，即係絲綢之一類嘅，係好有勢，又好輕，又好薄。咁佢將呢啲咁樣咁薄嘅絲綢布咧，你用嗰啲鋼筆啊，當時用鋼筆寫，好似我哋早幾十年前咧，都有一種手陣用鋼筆畫嘅都有。咁佢用鋼筆喺塊布裏邊咧，就畫將嗰啲字咧咁啊～寫上去有個痕跡喺度，咁佢點帶咧？就將個卷咪好細啊，就將自己一個手臂咧就割開嚟，咁啊將佢藏喺裏邊，然後咧等佢埋口啦，個傷口好翻啦，咁啊帶出關，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手伸入去都冇嘢啦，咁啊梗係守唔到啦，就俾佢咧。就真係咁樣就可以帶到呢個中國嚟，咁啊當時咧就係冇則天霸經， 中宗元年五月十三日，留到我中国省中国咧广州嘅制止字咧翻译。嗱咁啊，当时咧有位叫做房用丞相啊，即系房间个房屋个房，佢个正房个名佢就系容，容就系圆容，容洽嗰个容。咁佢就冇侧边，手下咧坐下咧就系当丞相嘅。嗱咁做到丞相咧，以我哋旧史嚟讲啊。如果佢的文學，即係我哋中國嘅文學文字修養唔好咧，應該冇機會做到咁高嘅。可以講呢啲咁樣嘅高官咧，在一人之下，除咗皇帝，佢係最高啦呢個身份啊。當然唔簡單啦，可以講咧，應該就係所謂狀元出身嘅，就慢慢做到咁高，對我哋中國文字咧好有研究。而且科學咧係好造詣好深，由於佢得罪中國七天啊，就被貶，貶咗我哋嘅南方。嗱，舊時我哋南方咧就叫做南蠻啊，即係蠻人，唔講道理嘅。我哋中國嘅文化響中原一帶就係江浙一帶，即係個中國文化咧係最好嘅地方。你話響呢個京城啊，做官啊，做到咁大。得罪咗皇帝，將佢一貶嘅南方咧，應該就好冇面，係好冇 face 噶啦。因為南方佢係南蠻啊嘛，係野蠻嘅人，唔講道理嘅。咁佢就被貶到呢個廣州咧，佢就適逢其會，適逢其會，所以佢就做翻工作啦。咁呢個波羅蜜地法師咧，就將呢個手都破開，就將床裏邊嗰一卷啊《楞嚴經》咧。就攞出嚟，咁啊先至咧係翻譯，因此先有咧利益到我哋咧後來嘅人啊，特別咧有呢一部《楞嚴經》咧去讀中。咁在呢度咧，我亦都附帶講一聲，即係從前翻譯經典咧，呢份工作都好艱巨嘅，唔係話隨便都可以寫出有呢有咁嘅文學。又要有咁樣嘅見地，先至可以做得出。同時，舊史翻譯咧，經過好多嘅人，仲請到好多嗰啲有地位、有學識嘅法師參加嘅。如果冇呢個翻譯呢個工作啊，我哋呢個末世呢個後來嘅人咧，包括現在啦嚇，係冇機會讀佛經。咁所以對呢啲佛經咧，你哋邊一個都好。你對佛經咧尊重，聽嗰陣時咧就唔好話將佢亂劈，因為香港地方細啊，有張凳坐就唔簡單。你話凳之前再擺張台咧，好多地方都做唔到噶啦。所以我哋聽嗰陣時咧，就要咧好似捧住嚟聽。就算講完，即係夠鐘啦，你哋起身咧。就唔好將個部經咧擺喺嗰個座位嗰度，呢啲都好多人慣㗎啦。我提咗見過好多，一起身將部經擠喺個凳上面，你嗰張凳啊坐咗個幾鐘頭又滾曬熱辣嘅。咁你將個部經擠喺嗰度咧，係對呢個法寶咧係極之唔恭敬。你應該擠喺個台面，或者嗰啲其他嘅書台上邊，或者其他嗰啲清潔乾淨嘅地方。我哋對呢個法寶尊重，你就係修福，呢個咧兼格增智慧啊！如果你對呢個法寶唔尊重咧，亦係損福，亦都係損你嘅智慧。嗱，好似我講經，我都錄音帶有好多嘅，咁啊好多人就問我法師啊，我放工翻嚟，我真係錄音帶咧，固然擠喺廚房聽啦，擠住住飯時聽啦。有陣時咧，我食完飯啊，沖咗涼啊，瞓覺休息之前咧，我就瞓喺個牀，攞嗰啲機塞住個耳仔聽，可唔可以？我話唔可以。佢話點解啊？我雖然你聽錄音帶啫，你睇唔到我呢個人，都係小事。我個人係好少意思嘅啫。我最緊要咧，知道呢個法寶。雖然你見唔到我呢個講嘅人，但我所講嘅係佛法，唔係我發明嘅。我都係學佛法，不過學咗一個時間咧，佢哋有多少了解，就講翻俾你哋聽，就唔係我嘅嘢嚟嘅，係佛所講嘅道理。 所以你哋咧對呢個法寶咧一定要尊重，你上次要聽，你咪擠個台面，扭開佢有聲音，你坐喺度好好地聽，係絕對唔可以瞓喺度聽嘅。瞓喺度聽就對呢個法寶唔尊重，咁你對佢唔尊重啦，佢就點樣能夠開你嘅智慧啊？令你能夠明白佢懂咧？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咧就真係要，如果有咁嘅習慣，起身放喺凳上面嘅咧，希望從今日改過，可以咧，你唔使有呢個萬法嘅罪過，亦都可以增福增智慧，就係尊重呢個法寶，亦都尊重歷代以來嗰啲翻譯經典嘅大德咧嗰種嘅苦心，無非係想將呢個佛法咧係流通到我哋呢個後世。只有呢個末世嗰啲苦惱嘅眾生啊，冇呢個法水滋潤而得以咧嚇，有呢個經嘅法水滋潤，我哋呢個心田，使到我哋增長福德，係開智慧。咁啊，講埋呢一個題目之後，我哋你就可以打一部經睇啦嚇。我哋就開始講呢個經文啦。阿難合諸大眾。問佛開蒙佛開示，為國圓通，得無二患。一時合掌，頂禮相祝，第二百佛言：我等今日身心搞義，就快得無礙。雖復悟之一目妄義，現猶未達圓通本根。世尊，我輩飄離，即別孤路，何心何慮？如佛天能如失如如不如慈母，若何因此際會造成所今物言就還同本悟，則與未聞就無有差別，為誰大悲又為我悲業成就如來最後開示等一段經文呢？從我們講經的科判來講，一下呢是在中間講就不分科不判教，如果從上部經嚟講嘅科判咧，就叫做係別顯修證，就係別別顯示咧，我哋依乜嘢去修，然後先可以證到呢個無上菩提果。咁呢段經文咧都好重要嘅。首先咧就第一個阿難，就係本經嘅當機。呢個當機咧就係呢部經咧係由佢所發起嘅，所以佛咧。就同佢講話，佢有咩問題就問佛，你由佢咧同佛啊，大家一問一答咧，就成為呢一部機，所以佢就本經當機，咁啊亦都係佛嘅堂細佬，因為佛個阿爺啊就有四個仔，咁每一個仔就有兩個仔，咁啊即係佢阿爺有四個仔，就有八個孫啦。嗱咁阿難同佛咧，雖然唔係同老豆啊。但是同埋阿爺出嚟嘅，所以係屬於堂兄弟。咁啊，佢就十大弟子中咧，佢就多聞第一。因為多聞第一，佢縮身有善根啊，佢好有呢個多聞性。總之你同佢講過一部經啊，唔使一次過得噶啦，佢就可以記得得好清楚，一個字都唔會漏。譬如說。阿難尊者咧，佢唔係話好早出家嘅，佢係好遲出家。咁遲到咩程度咧？就係佛啊，三十歲成佛啦，就講經說法。後來慢慢自己年事已大啦，即係比較年紀已高啦，就需要個人咧做佢嘅侍者去照顧佢。咁啊，當時咧就有人家。是介紹的阿難是做他的侍者去照顧佛，那阿難提出個條件，他說行，他如果你想要我做佛的侍者出家呢，他一定我是晚輩，即是我從前有很多先帝比我出家早，證過論過，等於佛已經講了很多年經，說了很多年法，做了很多眾生，我到家先就出家咧，等呢份咧從前講嗰啲經典道理咧，我都未聽過。所以如果佛啊想要我出家， 想我做个侍者咧，一定要将佢从前，即系我未出家做个侍者以前，佢所讲嘅经咧，要同我再讲一次，唔使多一次嘅啫。咁样啫，我就肯答应出家做佢嘅侍者。咁啊，当时就应承佢，真系将从前啊，佢未出家以前呢一段时间咧，所有讲过嘅经咧，重新同佢讲一次。啊，佢亦真系本事。你聽過一次咧，佢就唔會咧忘記噶啦。所以後來咧，佢寫之後，咁啊結集經典咧，全部都靠佢啊。佢就登上個法座，將聽過佢所講嘅經典咧，一句一句我讀翻出嚟，一個字都唔會漏。所以咧就啊結集成印度嘅經文，然後輾轉流傳到全世界。各国的文字的经文都是多谢这个柯南尊者各种的多文性，那同时柯南尊者呢也都是一切女众出家的一个成就者。那佛初初大家都知道他出世之后呢，他有妈就死了，那时候他这个姨妈呢是摩波遮婆提夫人养，将佢养大嘅。呢亦都系印度个风俗，当时个风俗，凡系大子出嫁咧，嗰、那个细妹啊就跟埋去嘅。咁所以佛一出世，佢个妈去世咧，就由佢个姨母啊，即系佢阿妈个妹啦，摩诃波遮婆提将佢哋养大成人。嗱，咁呢份恩德咧都唔简单嘅喎，仲要话养养。就俾呢個生量大啊！雖然由佢生咗咧，就唔喺度啦。咁呢個養量咧，唔係話淨係養一日到我由細個 B B 一個浪費品咁啊，遠嚟嚟一路將佢養大成人。呢份功勞啊，呢份嘅恩義咧係唔簡單嘅。咁啊，到到佛出咗家啦，成功啦，翻去王宮説法度眾生啦。咁佢個姨母咧？就想出家，佛咧唔贊成，理由就係話我呢個完整嘅僧團裏面啊，如果有女眾出家咧，就變咗咧比較呢個正法在世啊，就縮短咗好多好多嘅是非，會影響整個佛教，所以就唔答應唔應承。咁啊，柯南尊者咧。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多次请佛咧，慈悲收佢出家，嗱佛都念头。第二个理由就系话咧，你系个情爱心重啊，自己系佢养大嘅，恐怕呢个情爱心唔断咧，系好难以收到，所以啊咁个理由就唔收。后来可能尊者咧就问一个有个佛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佢话我所知道嘅。十方三世佛啊，佢个座下即系成佛之后，佢座下啲弟子咧都有四众弟子，即系男众出家、女众出家、男性居士、女性居士。个任何一尊佛嘅座下都有四众弟子，点解我佛啊释迦牟尼座下只有男众出家，冇呢个女众出家咧？咁即系呢啲問題啦就好難以答覆嘅。的確咧，我哋出家人咧就講道理，唔好固執，唔好有自己嘅我見，要信任呢個道理。佛俾佢一問，雖然佛都講經示範啊，係冇得比噶啦，但俾佢一問咧，就啞口無言，就冇法子答呢個問題。咁啊，因此咧，佛啊为着保持呢个僧团嘅清净，咁啊得。你想我度啲女众出家得，但有个八敬法，有八条，就我哋应该要守嘅系尊重啊呢个大僧出家者。咁我嗱得啦，咁因此咧先至开始第一个系度佢呢个女众出家嘅，就佢姨母系摩诃波遮波提夫人。呢啲都系咧。你哋女眾可以出家，就要多謝柯南尊者啦。嗱，咁柯南佢在佛教裏面咧係一個不可思議嘅人物， 佢唔單啊成就呢個女眾出家，佢亦都咧做咗呢個翻譯工作咧係最重要一個角色。因為如果廢世之後啊，唔係由佢登座，將佢所有多文性記錄嗰陣經入佢念出嚟咧，就冇假嘅佛經啦。嗱，但呢啲佛經咧都有好多問題嘅喎，尤其是第一句點樣落筆咧，都係一個問題。所以佛啊宣布我就要離開呢個人世。咁當然嗰啲已經得到嘅啦，已經證聖果嘅啦，嗰啲弟子就冇問題啦，佢都已經解決生死啦，成為出世聖人啦。聽見佛入面係好平常事，呢、這個一定經過嘅過程。但係嗰啲未曾得到嘅弟子咧，突然間冇咗個師傅耳崩啊，都係一件好淒涼嘅事。咁阿柯南就其中之一位，佢未曾正出世聖果嘅當時啊，所以佢就好開心啊。咁當時佢有堂兄弟，咁佢就阿倫陀尊者。他們還憂心什麼？他說佛起世之後啊，全次的佛法你是一個第一個人選，他們應該趁佛啊未曾入滅之前，你已經知道他喜歡入滅了，你就好好地有什麼問題你就快點請問佛。當時可能只是說他我的心很亂啊，好像被這個魔王啊掩著我的心，我都不知道問什麼好。咁啊！當時我輪就教佢，佢話冇問題。你如果你諗唔到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攞住問四個問題。嗱，邊四個問題咧？第一個，一個佛在世時，又以佛為師啊。咁啊，佛遇到之後，又以乜嘢為師咧？第二個問題，佛在世時就依佛而住，即係同佢一齊，唔會離開佛。如果佛灭道之后了，佛都不在了，我们没得依止，没得亲近了，不是跟佛在一起了，那我们末世的出家弟子啊，就以依何而住呢？第三，那些恶性即是调皮那些啦，但一个集团呢，就这样有好，就这样有坏的，就这样有乖乖，就这样有调皮的。我们用第三呢，如果佛在世的时候，那些顽皮不听话不听教的师兄弟呢，要有佛的威德将他的降服，将他教化。如果佛如果不在世了，我们大家同一个师兄弟共住一起，遇到他又不听话有顽皮，那么怎样来到去教化他呢？第四个问题，那么在世之后一定要結集經典，這個都是很快的事情來的，經過很多次的翻譯。那麼原則翻譯經典，除了將佛的道理一句一句講出來的時候，原則第一句是怎樣寫法呢？剛才我說過，當時印度有很多外道的，那外道只有他的經典，他有他的道理的，等外道嗰啲經典咧，佢就唔得中道。印度話一就阿，一就歐，即係用阿歐兩個字，另一樣字一個就代表空，一個就代表有。等咗外道嗰啲經典咧，即係偏於呢個空理，即係偏於呢個有，就唔得空有中道圓融。依家佛所講嘅道理咧，就是圓融中道啊嘛，唔偏於呢個空，亦都唔同呢啲有。咁而家我哋就唔想偏咗啲外道，一係就惡，一係就勾，即係空或者有。咁啊，而家我哋唔想跟佢啦。咁啊，真係我結集經典嘅時候啊，第一句係寫啲乜嘢？咁啊，我難以聽我邊有乜教佢啦？咁啊，真係請問佛啦。佛咧就一咁答佢啦，佢話：阿難，佢都問我第一個問題，佛在世時就以佛為師啊，佛滅道之後以何為師咧？就以戒為師啊。咁啊，戒在則戒， 执不不在。如果戒不在，呢个善亦都不在啦。因为你哋出咗家之后，戒系佢讲嘅，系教导你啲弟子要遵守嘅，即系守规矩、守戒律。你如果你守戒律、守规矩、依法修行，你系一个好弟子，你如同一份新鲜一样。以佛都为你个师长，假设你唔持戒啊，就等于咧，你唔系亲近佛，亦都唔系一佛嘅弟子啦，唔系你个师长啊。所以第一个问题，佛在世时就以佛为师，佛未到之后就以戒为师。第二个问题，佛在世时就依佛而住啊，同佛一齐生活。啊，佛灭到之后啊，就依何而住咧？当时问佢：依你个圣念之而住，即系圣念有四种咧，一定要常常咧寄养呢个心里边嘅。啲四样就系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哋常常对呢四种嘅道理咧，系记住心，常常都以呢四种嘅道理咧去修行。嗱，咁第一句。知行無常，第一個就第一個有四念處，觀身不淨係觀身不淨。我哋呢個身咧都係幻化嘅，由頭到腳粉底啊，冇一次清淨嘅。嗱，向下呢個經文有，所以呢次就唔講啦。啊，第二觀受是苦，我哋所有感受都係苦啊。冇一樣嘢咧係快樂嘅，例如個有錢人家，我朝朝日日食好嘅，出入有豪華汽車，住個豪華大宅，應該係好快樂啦。其實咧都係苦事嚟噶，有錢人家有佢個苦，將嚟錢多俾邊個咧？誒，生意大又交俾邊個管咧？都有好多問題噶。嗱，生老病死，一切感受。都是痛苦啊，所以佛嘛，我哋出家弟子咧，要以呢个四念处观身是苦，我哋先可以个道心咧系生起啊。所以我哋古德有句话：出家人要带有三分病，哇！一个就大家乱事啦，过世变希望就带个三分病，因为带三分病就知道身系痛苦啊，你个道心先至可以生起啊。如果你就样样都愉快，样样都舒服咧，你个道心啊冇咁精进噶，所以咧观身是苦，但系观身无常，个观心无常。第三咧就观法无我，法就系讲一切法都系从因缘而生啊。但是原生的无性本身有空寂，没有这个我可得啊，始终是彻底虚无可得。即是说你们叫什么名啊，我叫做什么名啊，我又有私家车，我又有豪华住宅，那每讲一句话都有这个我的，都有这个我在那里。其实你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呢，一切的法啊，包括啊钱银啊、证券啊、啊豪华住宅嘅药房、汽车啊，呢啲种种法咧，你系暂时保有，唔系永恒不变啊。环境转变、世界转变，话打仗啊、天灾人祸啊，可以将你转变噶。所以一切法咧系无我可得啊。咁啊，第四就涅槃寂静啦。咁既然观身又无常，观法又无我，观受就是苦啦。即系我哋要发愿咧，去修行，先至可以免除呢啲咁样嘅痛苦，得到出世嘅涅槃寂静嘅解脱快乐。嗱，我哋每一个出家人，如果时时都系咁样啊，观想呢个四念处咧。就可以斷除呢個我執，呢個我見咧就可以盡量減輕，你就等於咧同佛住在一起又啊，聽佛嘅教訓啦。 嗱咁啊，第三佛在世嘅時候，所有嗰啲唔聽話嘅，嗰啲調皮搗亂嘅，當然佛有佢一種嘅方式方法威德，將佢就降服教化到。嗱，佛念到之後，佢都唔響度啦。咁呢一班唔聽話、唔聽教嘅搗亂嘅，咁啊點樣去管治佢咧？佛就話咁啊，就默而訓之，即係咧，你唔好同佢講話，又唔好理佢，又唔使照顧佢，總之逐漸話當佢冇到。咁有咩好處咧？等佢反省，即係話平時大家兄弟同兄弟咧，大家都有商有量，大家做事有講有説。咁咧近來所以同兄弟個個都唔睬我咧。咁啊，見到面啦，連招呼都唔打，根本就唔睬我，當我冇做。點解啊？佢就反省啊，點會咁咧？哦，原來咩時候咧做錯一件事，唔聽大眾嘅教诲，唔依奉大眾，所以我哋話你依眾靠眾啊！你出家都係自己一個人孤孤獨獨，只想從來又依住大眾，又都要靠大眾嘅幫忙。呢句話呢四字就好重要啊！喺出家人都要咧明白遵守添噶。如果唔係就好孤獨。咁啊，既然人家哋都唔理我啦，就因為咁樣做錯一件事，你就好啲改過，咁啊自己慚愧。所以第三個問題，遇到呢啲頑皮、剛強、我執重嘅人咧，你就唔聽話嘅時候，你只要大家全咧默而奔之，唔好理佢啦，當佢冇到啦。咁第四結集經典嘅時候，最先嘅一段係安啲乜嘢上去咧？所以佢就話佛話好容易，佢話六種成就嘅如是我問，一時佛在某某地方與大比丘眾，咁樣咧就呢個六種成就語。第一句咧就如是我問，就係、如是此一步。大佛頂首楞嚴經咧，係我阿難尊者係親從佛聞，唔係我做嘅。不過有嗱，例如講金剛經咧，如是似一部金剛經咧，係我阿難親從佛聞。所以一般嘅經典咧，第一句都係如是我聞，就係咁嘅意思啦。就表示咧，阿難尊者唔係佢自己做嘅，係佢多聞第一聽佛講過嘅經，加咧將佢咧。是記錄講翻出嚟，結成經典流通於後世。咁因此，我難尊者對佛教啊係有好大嘅貢獻，所以佢對我難尊者啊一定要尊重。嗱，咁啊《教楞嚴經》啊，既然係以我難尊者為當基啦，嗱咁啊呢處以前啊講過好多道理，除咗我難之外。仲有就好多個大眾聽呢部楞嚴經嘅，所以呢時就問阿阿難及諸大眾啊，就蒙佛開示。嗱，呢四個字咧，亦都係啦嚇，好長嘅。蒙佛開示啲咩道理？就係、是、啊，對上咁多卷嗱，呢個二十五圓通咧，已經係由第五卷開始噶啦。第六卷已經佔咗三分之嘅經文，等於話咧呢個二十五圓通啊，在十卷楞嚴裏邊咧，佔咗一卷嘅三分二。嗱，咁呢個以前嗰幾卷啊，講嘅道理好多，所以聖蒙佛咧上嚟由第一卷至到第四卷啊，所講好多好多重要嘅道理就個開始啦，開就打開。事的指示啊，就個佛咧打開佢呢個寶座，將佢所親自證到嘅道理，以呢個過來人嘅身份，係指示我哋呢個末世嘅眾生點樣去修行，咁就叫做開示啦。金蒙佛咧就聖蒙佛嘅慈悲啊，將前佢幾卷經文一一咁樣咧開示俾我哋聽，咁就蒙佛開示。為國而通，為同國即是承上呢個開示咧，開示啲乜嘢嘅道理咧？開示呢個為同埋呢個國， 即係三種文思修三迷裏邊咧，佔咗兩迷啦。就係、是、從第一卷七番破網，將個網心破盡，但係唔係斷滅咗，所以第二卷咧就是、十番變劫。鄭卷第二卷有十段經文，顯示我哋呢個見證咧，就係、是、我哋當人呢個心性。第三卷咧，抗而衝之，唔單話見性，係我哋當人嘅體性啊，就包括五音、六音、六塵、六色、地水火風、風根色，咁啊二十五化啦，一一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一一都是常住真心性正明體，咁啊到呢個最後第三條份尾咧，嗰陣時就開悟啦，悟到啊，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如心，心精遍行果十開就悟到咧，所謂四波七大之化嘅，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呢個二十年通咧，一一都係為心自性。咁啊，雖然開咗悟啦，就叫做係慧圓通，因為文化聞咗幾卷經文，咁啊，我能等於開悟，咁就叫做文慧啦，所以叫做慧啦。呢個慧做啲文慧，嗱，降咧做思維，思就係思維思想嗰個思啊。點解降住佢哋思維咧？就可能雖然開悟啦，但係開悟咧。不過好似明咗呢條路，但係仲實行嘅喎。如果你唔實行，咁你亦都唔可以到達啦。呢個最後個目的地啊！咁因此開咗悟之後咧，請佛開示。佛咧最重就上卷開示嘅呢個二決定義，就係、是、咧其中一種就以呢個不生滅為本修因。先可以完成啊！呢、这個不生滅嘅果定，因果一致，因果理微，所以叫做如來物因啊！就即是呢個思維。嗱，嗰個慧覺圓通咧，就係文慧同埋呢個思維兩種都圓滿通達，冇懷疑啦。咁叫做慧覺圓通。嗱，咁啊，三昧之中啊，雖然係話呢個文慧同埋呢個思維。已經是原本通達，可惜呢、这個修慧啊未曾得到的明白喎、哦。頭先我講過未開悟，不過明呢條道路，好似我哋出路，我哋想去元朗喎，咁好似行到明珠道啊，咁佢向尖沙咀嗰邊去，就上荃灣嗰邊先到元朗呢。咁啊，係香港人都識啦，就走去到微津道啦。呢個係轉，你住睇呢個係轉右啦。向右邊行咧，就即係佢就元朗啦。多啲行好多時啊，石仔都行到噶啦。咁啊，向左咧就去油尖碼頭啦。呢個方向你就明白，你明白咗咯喎。但係你如果你怕，問你元朗又好，油尖碼頭又好，咁你怕係可唔可以到咧？即係先係明白。这个方向也都常常在思维我看他怎样去到我这个目的的方向，这个文慧思维都有了，你没有这个修为，没有这个实行，你是不可以去到元朗，或者不可以去到这个尖沙咀码头，即是你一定呢明白这个方向，做到真正的实行，无论你行路又好，是坐巴士又好，坐小巴又好，单车又好，电单车又好，总之任何交通工具都得。你明白呢个方向啦，你咪坐呢个虚空方向嘅交通工具，你咪可以到咁嘅实行咯。就譬如我哋啊，在呢个文慧之中，听闻开始开咗悟，而啲思维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啊。才可以完成这个不生的果是因果一致，但是你要实行，不实行就没法子达到这个目的，成佛作祖。那么怎样实行呢？这些什么修行呢？那么向下呢，一大段经文都是讲这个问题，是表示出 一種咧修行根本個方式，加之啊文藝同思維咧圓滿通達，所以得無二患啊！嗱，得無二患咧就係説上嚟第四卷咧，有所謂六根解除根結業亡嗰個道理。咁呢種道理咧，咁啊亦都冇曬疑惑啦，亦都好明白啦，亦都好清楚啦。咁啊叫做執無疑惑，六解一忘，書結名次嗰種道理都明白。咁一時合掌，禮佛相觸，就二法佛言。嗱，呢三句咧就佢哋經家序言。因為經家序言咧，即係佛講經嘅時候咁好啊，一時你合掌啦。啊！頂禮佛嘅相觸啦，同我講啊，反正冇呢啲咁樣嘅言論嘅啦。不過咧，後世結集經典嘅可能尊者讀出來，就係、是、表示當時大眾咧係對佛一種嘅尊敬，唔係佛所講嘅係結集經典嘅人咧係加上去，所以佢哋經家聚言係結集經典嘅人係聚出當時大眾啊對佛一種嘅尊重恭敬嘅儀式。嗱，咁一時合掌一時，你咪以為佢一點鐘喎？如果你話一點鐘，你大錯特錯啊！呢個一時咧，就係正在安能合諸大眾，蒙佛開示，為國圓通，得無疑惑。就在嗰個時候，咁佢哋一時啦。在呢個時候做乜事咧？合掌就頂禮相觸，第二百佛言。合掌就合呢個手掌，合個手掌咧就唔可以打開，唔可以散連啊，要一定嘅尺度嘅。就係我哋啊，垂低隻眼啊，咁如果你伸個掌咧，垂低眼睇到呢個尾手第二指咧，咁啊斜過來咧，咁你呢個掌合得好啦。啊，既然合十，亦叫合掌合十，將手手指合埋嘅表示乜嘢咧？就表示個心咧冇咁散連。是一心一意聽佛講經，所以這個合掌呢就表示這個一心的尊敬了。個頂禮相觸，這個拜佛的相觸呢，就是佛的兩隻腳，是人的兩隻腳的。那麼站在那裡的時候呢，沒有規矩的，這個前八後二，站在那裡兩個前面腳趾公正腳趾公就是八寸，後面腳踭正腳踭大概兩寸，咁即係擘開啦，係嘛？當然就唔會係咁準確過嘅，即係大體上嚟講咧，係相差冇幾多。呢啲我哋受戒咧都曾經學過嘅，師傅都教過，亦都真真實實，好似立正咁樣，個個都係咁樣嘅。所以我哋受戒好似軍訓咁，我好嚴肅噶。你企得唔好，坐得唔好咧，哼，大件事啦，打響板。坦白佢一個人打，好似我受戒，仲有十五個人嘅師傅，邊個人犯規矩，俾啲人發覺咧？十五個師傅一齊都打，每人打三下，即係要挨四十五下咁反啊！犯規矩就企得唔好，坐得唔好，就要打響板嘅，係好嚴重嘅陣咧。屬於呢個軍訓之一類，一定要含住坐和四威儀嘅，學得好死型。佢話頂禮相觸咧。就用最高頭頂個頭，就係、是、頂禮佛咧，係最低個兩隻腳，唔係頂嗰隻腳，即係佢一個白點擘開啊嘛，中間個胸位咧，我哋頂禮佛一個頭咧，就喺個呢個中間個胸白處個胸口底咧，喺嗰個裏邊，咁啊點到個頭，個頭點到呢隻腳，白處擘開喺中間呢個地方，咁就叫做頂禮佛嘅相觸。嗱，以前有個故事嘅喎，咁啊舊時就有個國王，印度好多國王啊，舊時咧，五印度啊，好多個國家嘅，加埋統一咗個印度咧，舊時就分咗好多國家嘅。咁有個國王，佢係信佛嘅，咁信佛咧就時時都去見佛，咁啊見佛梗係頂禮，呢個係規矩嚟嘅。當時啲大臣咧同佢一齊去啊，佢亦不以為然。他回到皇宮一同大王講，他說你是一國之君，是一國之主，全國人都是尊重你，都是聽你的話， 你是最高最尊最矜贵啦，点解你去顶礼佢？同佢头面接触礼啊？咁呢个国王佢有智慧，佢亦都唔搏。佢话咁啊得不得？佢能够俾出个任务嚟？佢哋同我去街市啊，买啲嘢，我买啲乜嘢啊？今日无论猪头又好，牛头又好，鸡头、鸭头、羊头，佢就凡系街市上边买个畜生嘅头。你同我买佢二三几十件翻嚟，佢另外咧，你去呢个死囚监房，凡系嗰啲判死刑嘅，你随便掹过嚟，将佢杀咗个头，咁啊将呢个人头啊捞埋去街市买翻嚟，嗰啲咩猪头啊、牛头啊、鸡头、鸭头啊、羊头啊，捞埋一齐，就去到咧呢个城市系最多人最旺嘅地方咧，你同阿文杀开佢，捞埋成张草纸。杀嚟杀去将佢杀开佢，佢话你一个钟头之后你翻去睇下，咁你都有冇算系完本啦？咁呢个大臣当然唔知道国王系咩嘢事啦，系嘛？咁啊照办啦，咁啊结果咧到最后咧，个国王就问佢啦：，佢你加去到个市中睇睇，睇下有乜嘢发生？你睇咧，所有啲牛头、猪头、鸡头、鸭头、羊头，合立俾人执晒。个人头鬼要个人头，真系行得死啦，系嘛？个人头冇人要，呢个大臣就知我讲，讲唔知讲乜，佢话难你明白啦。既然人头就冇人要，其他嗰啲猪头牛头啊，阿羊头鸡就问佢啲人拎咗翻，可以食得噶嘛？因为可以做餸，可以煲汤，可以煮啊嘛，可以食噶嘛。咁啲人头见到都正啦，边个要啫？咁啊，证明。这个人头就不是很矜贵的，不要看这个人头呢这么严重，我们对佛要尊重啊，佛的人家的法王说法教法我们接近我们，令我们了生脱死，法水滋润我们的心田，令我们成佛作祖啊，是值得我们尊重恭敬，所以以这个最高最高头就是顶礼佛呢，是最低最下的相足，这个头面接足礼，那么就顶礼相足了。那么合掌就表示心清净，顶礼相足呢就表示这个身体呢对佛的尊重。我用个顶礼佛呢是用个身体去顶礼的嘛。那么二百佛言呢，我们既然合了掌就顶礼佛了，你有咩问题，你咪请问佛咯，请问开示啦。所以原来咧就禀白于佛。嗱呢个白字咧就系、是、啊晚辈，请问上辈，开示就叫做白。如果上辈即系前辈啊、长辈啊有嘢话要同呢个晚辈讲，就叫做告。所以话读佛经咧，就佛告须菩提。佛告舍利弗，佛告阿难，通常你用告，佛就是师长，是师父，是最尊最高最贵的，他跟他的弟子讲话，就不可以用这个白字，用这个告，就是我告诉你，是告诉你，不用客气的，你是不对，不明白，是我应该要告诉你的，这样用告了。这个白就是晚辈，是请这个长辈开示，我有乜嘢唔懂啊？我就系得品白个长辈，请你开始教我，咁用呢个白字啊，所以言不忽言，就用呢个口咧去讲话，属于呢个口业嘅清净。嗱，咁啊合掌就表一心，顶礼相足就系属于咧表呢个身业嘅尊重，言不忽言表示呢个口嘅尊敬。咁啊，身口意三业就系为请佛开示，请佛咧指导系尊重佛一种最高系最好嘅仪式啦。所以佢哋经家聚就结集经典嘅人咧，系加上去嘅，就系聚集当时大众或者多谢佛或者请佛开示一种身口意三业咧对佛尊重嘅仪式。嗱，咁既然咧，佢讲完话咯，而个佛言咯，我讲啲乜嘢话？佢我等今日就身心搞而就快得就无碍啊！ 我等，我就安排自己清啦，呢、這個我代表安排，等就等於當頭頭先講嘅諸大眾啦，我安排同埋啊在乎嘅大眾，今日咧即係現今啦，咁啊身心就搞完，搞完咧即係咧清淨，冇瑕疵，好明白佛所講嘅道理，就快得就無礙啊！呢、这個係咪係個愛字？好一睇清楚，應該冇唔係無疑啊，無愛係嘛？咁快得無愛啦，就好快得到咧個心一通達，係無所掛礙。個衰逢之一六忘業嘅現就未達圓通本根。雖然我唔好同我講一六忘業啊，即係一條根就打落去，然後又解解到最後咧嗰條根咧。冇咗二十，连一都冇咗啦。就譬如啊，我哋六根咧系迷一心而玩起，先至有种种六根烦恼。我哋如果依佛所行，将六根烦恼断除，归为一心清净啊，都无所谓一，就无所谓六啦，所谓一六呢个道理都冇。但系现就未达圆通本根啊，呢一句咧就好重要，最重要呢句啦。首先就明白呢個本根，本根咧就係一個修行人依照呢個本來所依嘅根嘅修行，因為圓通屬於果啊，呢個圓通果即係佛果，佛果菩提正本一心道理，係圓具一切功德性財法寶，所以佢叫圓啊。嗱，我哋原本具足一切功德性財法寶，究竟成佛，就從體起用啊！法界天法嘅道眾心冇有障礙，咁咪通啦。所以圓通咧，就有體有用。簡單講就即係叫佛果菩提。嗱，咁啊果就不是因，因就本因啦，係本因地，所以呢個修行嘅根。雖然上文啊，就係講咗。以呢個不生滅為本修因，但我以乜嘢方便啊？你修行呢？所以就第四卷咧就有啊一啲經文，語但不循動靜，咩語但不循動靜啊？動同靜就係耳根所對嘅音聲，有音聲就叫做動上，冇音聲就係靜上，好似家人咁問你。問你是人冇聲，如果我都唔開聲嘅話，應該好靜啊，冇嘢喎，完全冇音聲，我蚊仔聽嗰啲聽到嘅喎，咁啊叫做靜咧。靜與動係一對嘅，咁啊動靜嘅音聲咧係邊個所對？耳根所對。佢話不循，即係唔可得追隨，唔可得依循呢個動靜嘅音聲。咁即係呢個耳根啊，反問問自性啦，即係暗示啊，呢個圓通本根咧，就應該依你嘅耳根修行啦。咁啊，其次第四卷最後一問佢哋擊中而長，佛音度個羅何羅啊，打中會現呢個常性。一般人就聽見有鐘聲，打響噹，係鐘聲我聽到啦。如果你唔敲咧，冇曬聲。咁啊，佛音又會再敲下，得啦，都聽唔到。唔敲咧，靜曬咧，就冇聽唔到啦。你就冇咗呢個文靜啦。有音聲，你有呢個文靜；冇音聲，就好似冇咗呢個文靜。呢啲一般眾生咧所迷嘅。有音聲就點啊？我今日聽到嘢啊，聽到個鐘響啊。如果冇音聲咧，我冇咗聽聞，我聽聞唔到乜嘢，就所以咧，就眾生嘅如此，有音聲就佢哋有聞，冇音聲就冇聞。其實我哋個聞性咧係常住不滅咧，有音聲冇音聲呢、這個聞性依然係存在，咁亦都暗示咧依你嘅耳根佢守恆噶啦。那麼再其次上面有一段。我嗱轉嘢講啊，不蒙天王係賜與還屋，雖獲大宅，亦要因門入啊。 呢個天王賜俾一間豪華大宅，但呢啲豪宅咧唔係同我哋間一兩千尺已經豪華大宅噶啦，但嗰啲地方咧唔同香港啊，天王住個豪宅咧唔單話豪華名貴啊，係的確得好大好大。咁啊大成點咧？我哋想入咗個豪宅咧，你就開門噶嘛。咁一開就開咗25個門。你話啲豪宅幾大咧？天王所賜嘅。咁啊25個門，咁大個豪宅，我哋依邊一個門咧入去，先至叫做大吉大利咧。依邊一個門口入去，先至接近登堂入室咧，即係到咗個大廳，然後入去你個房間咧，係邊個門口入去最近？例如果唔係揾翻一個好門口啊，其他門友可能要兜個大圈喺裏邊啊，唔使浪費時間、浪費功夫啦。所以就喺呢個25個門口裏邊咧，你就選一個門口，睇個邊個門口入咧係最為大吉大利。以及咧係最近登堂入室，唔使兜個大圈，所以就要選啦。嗱咁啊，天王賜要行屋，就譬如安南聞到前三卷開文經文大徹大門啊，亦都聞法開始以呢個不生滅為本修因，然後先至完成不生滅果地修正。但係我哋以乜嘢方法？去修行咧，为下手个方便咧，你一定要选下啦。但我哋家所讲就系25圆通，就好似个天王赐咗我一开就开咗25个门，边个门入去最好，最快捷登堂入室？就譬如我哋下面所讲有25种法门，边一种法门比较咧系适应安难？亦都適應我哋呢個末世嘅眾生，就所以咧就要選一選啦。所以話現猶未打，雖然我唔知得六王字，現猶未曾了膽啦，圓通嘅本根啦，即係依乜嘢為正圓通嘅根本咧？嗱，我頭先所講呢啲幾段經文啦，密佛都暗示係依呢個耳根咧為修行，咁所以呢、這個。繼續裏面講啦，個堪熱假安難及末別群倫，但依此根修嘅圓通超如者，係真實心如是啊！呢、這個就對安難方面講嘅，同埋末世嘅眾生都係一樣。嗱，如果從呢個處所咧，又係一樣。個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陰物，欲取三摩提，都成現文中入啊！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真正的教体呢是在这个阴性一佛出世，成道讲经是从他嘴里讲阴性咯。那我们现在讲经啊，无论哪一位法师讲经，他们从他嘴里讲用阴性表达那个道理咯。那么阴性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个耳仔，就是这个耳根，但不是我们这个耳仔，是这个耳根的闻性，即係我哋自己呢個表達，我哋自己呢個一心，又以呢個文性去修，所以一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的在音聞啊，佛修在我哋呢個娑婆世界之中，以音聲說法，以音聲為教體啊，所以欲取三摩提，實現文中人啊，你又想成就呢個三摩提，首楞嚴大定咧？實實在在要從呢個耳根為性為呢個下手修習，所以佛咧從呢啲經文咧就已經暗示柯南咧，你既然係多聞第一，你係個多聞士，應該唔好向外邊咧向呢個音聲裏面分別，應該要反聞自性啊！所以一根既反住，六根性解脱啦。文性修行成功，六根嘅烦恼自解脱啦。点样暗示佢咧？以呢个根而根入道，可惜可能专者就视同未悟啊，亦都系佢大慈大悲， 为我哋末世众生咧，系请佛开示呢个圆通本因，所以佢哋自己话啦，我仲系未曾明白啦，乜嘢叫做圆通本因？我哋依乜嘢？系咪我哋修行嘅根本嘅本因咧？嗱，咁啊唔明，就要请佛开示啦。咁啊，点解你唔明咧？就先开始我哋自己个苦恼。安难尊者代表我哋众生，请佛开示。佢自己又讲佢个苦恼，其实讲出咧呢个末世众生个苦恼，唔懂呢个修行个方法啊，先至请佛开示啊嘛。所以向下一个世尊啊，就凡系想同佛讲话咧，一定要叫一声，就好似我哋家啊，如果在家人个老豆咧，爹哋啊，或者妈咪啊。先行住講話，我想去翻學咯喎，我想食點心喎，我想去坐車咯喎，你先叫一聲媽咪或者爹哋，先就講你下邊嗰個意思。我哋出家人就師傅咧，你有咩話同師傅講？咁你叫只師傅啊，我想去啦嚇拜佛，師傅我想去街咧買啲嘢，咁有咪就先叫一聲師傅，再加就先叫一聲爹哋媽咪。咁家佛咧就係、為世出世間咧最尊最高，所以稱為佢哋世尊，就即係釋迦牟尼佛。咁阿安娜有話同佛講啊，所以叫一聲，佢話世尊啊。咁啊講到佢如果苦到攞緊我杯飄嚟，就即結孤落我杯，我就係安娜自己講啦，杯就代表所謂諸大眾啦，即係我安娜啊，同埋咧。你就陪佢大眾啊，飄咧飄就飄過，零就零落啊！就我哋歷劫以來咧，所謂生又死，死又生，生生死死，不知幾隻生幾隻世，就好似嗰啲樹葉咧，俾風一吹，跌落嚟飄下飄下咁嘅樣子，表示生死好多，佢就我輩飄嚟，就積劫烏龍，積劫積就積積埋埋。劫嘅時間好長嘅，即係話我哋受生死做個苦惱眾生咧，唔止話一朝一夜一生一世啊，其實多生多世，即係生幾多劫啊，都係孤單。咩叫孤單咧？就係生又係自己一個，死又係自己一個啊，冇人陪你噶。尤其最後死啊，就算係夫妻、父母。兄弟叔伯姊妹咁亲嘅人，你要死就你嘅事，我冇理由陪你一齐死噶。咁啊，地藏经中卷开头都讲啊，个父子亲啊，歧路个别啊，纵然相逢都无肯代受啊。父子咁亲啦，如果死咗之后，你上升天堂，个仔唔可以跟得去噶，个仔堕地狱。做老豆都唔可以跟埋去噶，唔会替佢受苦噶。就系咧，各人修就各人得啊，各人遭罪堕落就各人自己受苦报啊。所以就孤单生与死，生死漂流系孤独自己一个人。嗱路咧就系冇依靠啦，响身体流转又唔知得点样修行。而家点样办到？对于呢个大波地盘无上菩提呢、这个目标咧，肯定系达唔到。咁即系话生起流转嘅时候啊，就冇咗呢个大波地盘无上菩提为我哋所依附，咁就暴露咯。所以话积劫孤路咧，就系、话我哋积劫以来都系自己孤单生起流转，冇修行。冇咗呢个无上菩提大波涅槃咧，为我哋所依奉啊！嗱，虽然系咁啫，好彩呢一世啦吓，都仲有啲福报，得翻嘅人亲、畜生咧，有啲善根，可能能够佛法。虽然得个人亲有幸啊！但我何心何虑地遇佛天伦呢？我从来冇谂过，冇呢个心思熟虑过。我今日做翻一个人堕落啦，做翻个人生啦，遇佛呢有呢个天伦之乐啊！ 我從來未諗過呢個問題啊！天倫就係父子啊兄弟嗰啲嘅天倫之樂咧，嗱咁啊安南同佛咧就係堂兄弟，雖然唔係同一個老豆啊，但係同一個阿爺。佢阿爺有四個仔，每個仔有兩個仔，即係有八個孫啦。咁呢八個孫咪即係八個自己堂兄弟咯。咁啊，雖然咧我得翻個人生啊，但我從來未諗過個何心何慮，冇諗過呢個咩心思咩宿慮，與佛咧參加佛嘅天倫之樂，同佛咧做呢個兄弟啊，從來未諗過呢個問題。嗱，咁既然又是飘零于这个生死，即别孤老了，也都没什么心思熟虑，与佛为同兄弟，亲近佛，问佛法，即是说呢自己仍然生死轮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种痛苦好像什么呢？他问我，譬如他说如失如疑，就不如前母啊，疑就是儿童，即是家长说 BB 一出世没多久的，或者一歲半歲幾個月嘅啫，咁呢個幾個月大概 BB 一出世啦，當然係靠媽嗰啲舊書冇牛奶飲嘅噃，家姐固然幸福啦，好多種牛奶，呢種唔係飲第二種，飲到佢啱為止，就唔係飲呢個母乳，唔係飲得個人奶嘅。嗱咁啊，舊書咧包括我在內啦，即係八十年前，我應該係飲母乳啦嚇。咁嗱，呢個 BB。唔知咗個母親啊，冇拉拉俾佢飲，呢個小 BB 啊，大家都知啦，肯定咧發生問題危險啊！所謂身將亡而命將斷啊，唔可以生存。但佢好彩喎，突然間佢個慈悲嘅母親突然出現，揾翻佢，佢遇翻呢個慈悲嘅母親，睇佢咁嘅樣子，佢馬上俾拉拉佢飲啦。今日堂堂成個人精神曬啦，首先命將亡而復足啦，冇問題啦，可以生存。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嗰啲眾生啊，嗰啲苦惱嘅凡夫啊，生死輪迴，聞咗佛法，更加唔知道點樣去修行，冇呢個大波涅槃俾我哋嚟得個依止。都是孤孤單單咁嘅生死輪轉啊，好痛苦啊！好似乜咧？就好似一個失咗奶嘅 B B 啊！咁加佢突然遇到個慈悲嘅母親俾奶佢飲咧，就冇事咯喎！就譬如我哋現在咧，就算係有幸啊，我安南同在座嘅大眾有幸啊，遇到佛，再同佛咧有呢個天倫之親，又不如從佛出家。佛都開示我哋，使我哋悟到如來在妙真如性圓三諦理，亦都開示我哋二種根本，依呢個不生不滅為本修因，亦都開示我哋六界一忙殊別倫次嘅道理。咁我哋咧就好似乜咧？就好似啊失咗乳嘅 B B 遇到個慈母一樣啊！我哋如果唔修行，生死轮转咧，就身呢、这个身将亡，慧命亦都将断啦。我哋而家遇到佛开始啊，亲近佛就开始我哋身体嘅修行咧，变咗我哋咧法身将亡就易复存，慧命将断就易复作，就好似一个冇咗奶嘅 B B 咧，遇到佢呢个慈爱嘅母亲啦，俾奶奶佢饮咧，就将佢咧救翻啦。我哋遇到佛，文化可以修行，我哋将来成佛有望了生脱死，所以佛咧就是我哋最好嘅慈悲嘅母亲。我话愿失语言，就不如慈母。佢就好因此济会道成，佢就好因呢一次啊守灵验法会，佛咧如果再开示我呢个圆通本根。令我哋依呢个圆通本体去修咧，由修行断烦恼，无上佛道就可以得以成就啦。故为若无因此，此一次嘅守灵言法会，佛可是我圆通本根啊，使我修行 咁我哋先知濟會啦，明白修行嘅道理啦，咁我哋真係成佛嘅，有希望啦。個業福因此濟會造成，所得物義就還同本來嘅物義，就係三德被物藏之義。咁大家對呢個佛經呢個物字咧，就唔好得錯解，以為好似佛法有咩秘密。我講過好多次，佛法係絕無秘密，除咗戒律，你冇受戒唔可以睇經同類，任何人都可以睇。好似呢時候嘅圖書館，所有嗰啲圖書嘅藏經啊，你只要有興趣，你可以借嚟睇。任何人都可以睇得，全無秘密。咁既然冇秘密，點解你成日講話為我秘言呢？秘密所得物言呢？物呢就係三德秘密所言嘅理論嘅講嘅説話。因為呢啲咁嘅道理呢，如果唔係遇到呢個大乘有善根嘅人，你同佢講佢都唔懂。咁咪叫做物言啦。如果遇到呢個大乘善根嘅人，你一講咧，佢就明白啦。咁就唔係叫做物言啦。係由於有一類眾生，佢個根性啊唔夠，佢個福德唔夠啊，即使你同佢講，佢都未曾得以領悟，都唔知你講乜。因為佢講出嚟，佢都唔懂啊，就叫做係物言。加話所得物言，還同本悟咧，就係話若果因此呢個手令而發會，我哋師知之道得以成而佛咧，開示我圓通本根咧去修行，咁我將嚟所證啊，就係、是、證我所唔係個所得三德秘密藏之言，就還同我本來最初咧係開悟到呢個三德秘藏嘅道理一樣。即係所證同所悟咧係冇乜兩樣，所悟所明白係呢啲咁嘅三德秘藏嘅道理。我所證亦係我所證呢個三德秘藏嘅道理，話所得三德秘密之言咧，就還同本悟啊，還同我最初咧係悟到呢個三德秘密藏嘅道理係一樣，所謂因果一致啊。個質與未聞就無有差別啊！嗱，呢個差字咧，大家唔好讀無有差別喎，要讀差別，即係唔同咁解。嗱，差咧，我哋有一種講法，喂，你嗰啲做事嚟，而家唔差噶，咁咪差啦。而家唔做嘢咁慢咁差噶，咁咪差啦。但家下咧唔同，咁就叫做差別，讀個差，唔好讀個差。佢話點解佢就真正咪無有差別咧？就係、是、話，如果佛開示我圓通本根，使我依之修行，將來成道啊，亦都係成呢個三德秘密藏，成三如來藏，咁啊所得嘅物業都還同本悟啦。嗱，咁啊，如果啊，我雖然開咗悟，但係如果佛唔開示我呢個圓通本根，即係我無從下手收集，將來咧就未曾得以正果，得唔到呢個受用啊，咁啊等於咧冇聽聞一樣咯。有乜兩樣啫？我呢樣質與未聞就無有差別啦。嗱，咁啊向下咧就請佛開示咯。个为谁就大悲，个为我就悲言，个为谁大悲咧？就系话请佛垂下呢个大悲之心。嗱，大悲咧就同呢个大慈咧两个字咧系好有关系噶嘛，不过慈悲慈悲啊嘛。如果你解咗慈，就系与众生嘅快乐；悲就是佛众生的痛苦，就分开来解释。人这时为什么不用大慈用大悲呢？我们上面经文都是苦恼的嘛，生死独来独往，根本人家怎么修行？当时佛正果就希望渺茫啦， 咁又係咪苦惱咧？出用大悲就希望佛一有一個大悲之心啊，拔我哋個苦惱。咁啊，既然苦惱拔除，就呢個大慈與樂嘅包括在內噶啦。等於話大慈與樂咧，肯定就冇呢個痛苦。大悲佛得眾生嘅痛苦咧，就一定有呢個大慈給予嘅快樂。所以記住咧，就單講呢個大悲，即係循著自己個苦惱，有啲嘅請佛啦，大悲啊，得我哋個苦惱啊，我為誰大悲？即係希望佛咧係垂下呢個大悲心，得我個苦惱，個為我悲念啊悲，即係頭先呢個物啊三德悲物助，不過將佢分開悲同物垂，都係一樣道理噶。言咧就係莊嚴。那成佛呢無他就是福德智慧具足，坐船如果相信好多人都神歸女依了，歸依我就歸依佛，就叫做兩足尊，歸依法就叫做離欲尊，歸依心就叫做眾中尊。為何歸依佛叫兩足尊呢？不是歸依佛兩隻腳的，那個足就是滿足的眼，亦都可以當住你人畜生兩隻腳，更加就唔係當兩隻腳咁眼，就當兩樣都滿足，就係福德智慧兩樣都具足啦。如果但係有福冇智慧咧，就如斯啊！你單係有智慧冇福咧，咁亦都冇得享受啊！佛呢就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有福德有智慧啦，又圆满啦，当然值得我哋啊以佢为师，咁啊值得我哋咧对佢尊重啦。咁而喺呢个福德智慧点样修法呢？我哋讲修呢个止观啊，嗱我哋修止。有福德點解一止就停止一切嘅惡事，所謂名啊、利啊，一切一切咧，我哋都唔去攀援，唔去嘅追求，我哋嘅心咧好直靜，唔會俾嗰啲環境咧係轉咗去，仲要咧多做啲咧所謂福利社會嘅事，多同啲眾生咧結緣。好似咩孤兒院啊，係老人院啊，係醫院啊，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同啲有需要嘅人咧，係多啲啲善緣，唔知就收福噶啦。嗱，收惠咧，亦然都有自呢個觀嘅力量。我哋以呢個觀嘅力量咧，觀諸法係如幻，唔好俾諸法咧轉咗去，咁你嘅智慧就會生出嚟。所以修止觀就成就福德智慧咧兩種嘅莊嚴啦。入悲呢個心變係狀，即係成佛啦。成佛咧就福德智慧兩種咁都具足咗佢嘅悲念。嗱為我咧就依文字嚟講咧，就我俾你或者你俾我，咁因為啊嘛，因為俾我啦，其實咧咁就大錯特錯啦。需知道修行，我哋有句普通嘅常识啦，佢话功修功德就婆修婆德啦，你修你得就我修我得，如果唔修咧，肯定大家都唔得。即系话你修行，你嘅啦，唔关我事噶。我修行，我追求咁多好处系我唔关你事噶。各人修就各人得啦。咁啊，今日为我备言咧，就系话。呢種道理我唔識嘅。如果佛由今日開始開示我呢個圓通本根啊，令我證到呢個三德四物藏、福德智慧兩種莊嚴啊，係好事啦嚇！你賜俾我一樣噶。因為呢種道理點樣修行，我唔識啊，係你開示俾我噶，係教我點樣修噶。咁我將來成功啦。是不是等于你给我一样呢？所以这样就叫做为我备言， 就唔係話真係一份啊，將呢個三不並係葬福慧嘅中莊嚴咧，係俾你，咁就唔啱啦。咁你都冇因果啦，咁啊使乜修行啫？到時你俾我咁咪得咯，咁就遇到因果唔相符，只係話三不並葬福得罪兩種莊嚴。呢啲咁樣嘅果報咧，好果報咧，係完全神一教我點樣修行。我修得有功啊，係得到一種咧三德比米藏，福德就係兩種在佛個菩提所得嘅，係佛得開示我，教我點樣修行得到，等我所得嘅咧係你賜俾我嘅，咁人哋就為我悲業，一成就如來就最後開示啊！嗱，點個最後開始咧？佛一前來幾卷經文，由第一卷七番破網，第二卷十番開顯見，第三卷回四方為如來藏性，用七大體性周遍，我可能等就開悟啦。佛來又開始我發過初心，而決定義要以定不生滅。为本修因，又激中现常，又解结因次第，种种的道理呢都是呢开示我们阿难和一切的众生啊，这个修行的路了，令我们明白了。但是如果最后这一次他就开示我这个圆通本身，以哪一种啊去修行正能圆通呢？如果佛开始问我呢一次，等我明白依边一根去修行，咁就变咗咧，我就退而自修啊，又就唔使再麻烦佛啦，唔使再请你开始啦，我自己可以退而自修啦。所以我呢次问啊，再开始我呢个圆通本根，睇下我从边一根、边一法嚟下手修就。咁就等我可以退而自修，一成佛有望啊，以后就唔使再麻烦佛啦，为我开始咯。系咁嘅成就佛啦，对我哋咧一个最后个开始啦。个作事语就唔睇头地啊，佛你可能先咗讲完呢番法说话之后咧，就唔睇头地，即系顶礼唔睇咧。就是我哋頭先講過，佢就頭面接觸嚟，就係話咧呢個頭同埋兩隻手、兩隻腳咧，頂嚟走就趴喺度咁嘅。呢啲咧，我哋中國嘅佛教咧就好少人咧行呢種禮嘅，都係就咁樣拜落去，有時用蒲團添，就更加舒服。嗱，如果認真我哋佛教嘅禮佛咧，就應該就冇呢種咁嘅蒲團。亦都唔係咁啊！佢就五體投地，有個頭同埋兩手兩腳咧，瞓好似趴低咁嘅樣子嘅，好似呢啲物宗咧就好有拜法噶啦。咁佢就五體投地啊，頂禮佛個推藏同埋機推就個退歸本位，即係我已經咧講説話，請我先請完啦，佛如果開示我咧，等我收埋最後嘅開示啦。咁啊，既然開始都講完啦，我咧就退翻自己所坐嘅地位，咁我就退藏咧呢種咁嘅請示啊，請佛開始咧，唔係出口開嘅請嘅，就藏喺呢個心處，即係個心情，唔係用個口嘅請，係個心情退藏物機咧，物就藏呢個心，係個心情，唔係用口請，咁啊叫做物機咧。最初一月發動就明為叫做機啊，就是我阿難尊者咧，雖然可能，但我仲要修行嘅。點樣修呢？就要請佛開示咧，我圓通本根，等我依之而修。但呢一個念啊，發動啊，但佢唔係始終於口，係藏之於心啊。咁就叫做退藏物機，就係、是、呢個心咧去請。咁就退藏物機啦，係有啲人嘅心情啊，所以佛咧亦都係明明嘅傳授到祈佛靈咒啊，祈就希望祈求佛，就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 明就明就是明明之中，不是明顯的，是明明中傳授給我，這個圓通本根，讓我去修行。那今天既然柯南是默默地請示，也都希望佛呢是明明中呢是傳授給他，一知佛呢也都不會呢親口跟他講，所以向下呢有二十五圓通，佛呢就叫這二十五位大弟子啊各個陳述他以哪一種法去修行，得到證明這個圓通。咁啊，講出之後啦，再命文殊師利菩薩喺呢個二十種法門之中選一種咧，係適合柯南，亦都適合啊末世眾生嗰一種嘅法門。從頭先我所講，天王賜與還屋，咁啊衰落大劫，就要因門入啊。二十五個門，邊門口入先至最好咧？係最近。登堂入室咧，唔使兜個大圈咧，就要選一下啦。又譬如啊，法門係有二十五種，就是、六根、六塵、六色、六三二一十八，咁啊再加上地水火風空根色嘅七大，一共就二十五種法門。呢二十五種法門，在二十五位聖人之中咧。是各修一塊就得證圓通咧，但是對於柯南尊者以及末世眾生嚟講啊，邊一種是最好咧？就一定要選一選啊！就好似即係話，我有二十五個門，邊門口入去最吉利，係最接近登堂入室一條路，唔使兜個底。所以咧就欺佛明明咧。話俾我哋聽，咁啊佛咧就斥命二十五正啊，各個齊齊佢個圓通，咁啊然後咧就再二十五種法門中咧，請問是菩薩係選出以門圓通咧，係適合咧柯南尊者，以共咧係末世嘅眾生啊，所以話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不實現文中入啊！佛出娑婆界，聲論不殊名，就是佛出娑婆世界，講經說法是用音聲去講，眾生亦都是因為佛陀的音聲教導，才可以得到領悟佛法依法修行，咁離唔開呢個音聲啊。咁既然佛出世是音聲說法，音聲所對就是耳根啊。我哋唔係用隻眼去聽嘅喎，唔係用個鼻去聽嘢啊！眼只能見，鼻只能聞呢個香臭，唔可以聽嘢噶。所以呢個迷迷之中咧，六根各有一個作用，眼能見，耳能聞，鼻亦都能聞呢個香臭，舌呢個你能夠聞，能夠嚐呢個味道，身體可以覺觸冷啊暖啊。我哋呢個耳根咧，就可以分別分別呢個法塵，各有作用。咁加上此就話咧，二十法之中，咁就邊一法係為呢個圓通本根咧？所以佛咧，由於柯南尊者喺心裏邊默默而請啊，佛咧亦都咧係默默傳授俾佢啦，自己咧唔再多講，所以清明二十五正各塵圓通，然後咧。再請請提師利菩薩，既然法法都可以登堂入室，法法都可以成就無上菩提，咁而家邊一種啊係適合柯南同埋末世嘅眾生咧？就請問是菩薩嘅請啦。因此咧就向下有呢個二十五種法門，就成為佢哋二十五圓通。咁講到呢處咧。呢、这個時間剛剛好八進九天冇啲差嚇，咁就明天晚上再見啦。願你是功德，莊嚴及淨土，上報四重恩，限制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 同心協力過，南無阿彌陀佛。好啦，明天晚上再見啦。